好，那我们继续来上课。上次我们有教到一个方子，就是生脉散，对不对？其实生脉散这个方子，它所作用的范围到底是中医说的心，还是中医说的肺啊？其实很难说，因为我上一次好像有一点讲到心肺功能呢，就比较讲到它关于人的呼吸的功能啦、抗暑的功能啦、什么含氧量的功能。其实生脉散在临床上面照理说是蛮能够抵抗所谓老年痴呆的，就是天天吃当保养药其实都可以的。当然那种老年痴呆我会想把它设一个 限定哦，就是如果以后你们会把脉的话，可能你会有机会把到那样的心脉，就是把脉我们现在还不讲啊，就是那个心脉拔起来，仅仅就是你的手指头所贴到的那一个小，因为你知道我们一个手指头贴到这个地方其实接触面很小，对不对？可是呢，即使只在你一个手指头的那个范围里面，一个手指头贴到的那一点点皮肤的接触，你也会清楚的感觉到这个人的心脉的跳动不是一直打在一个定点上的，就好像在这里跳一下，在这里跳一下，在这里跳一下，在这里跳一下，但他心脉是东一点西一点的，他的心脉浮上来的地方每次落点都不一样，这个是不用什么伟大的技巧都拔得出来的。那这样的心脉其实用生脉散那个五味子啊，它能够把人的这个胸腔这个地方那个气比较凝聚，所以那个人的心脉就会比较不散。而中国人说的心不是我们外国人说的心脏，中国人说的心其实就是英文的那个 mind， 就是我们的意识啊。所以当呈现这样的心脉的时候，用生脉散可以把这个散乱的心脉再输回来，那那个人就比较不会那么痴呆，就是他一开始的时候就好像反应顿顿的，那你知道做什么事他好像有一下没一下的，那这样子的情况，那种恍惚状开始出来的时候，生脉散是有用的。那将来不是这一期课，如果下一期课你们还有跟我学《伤寒论》的话，有一些发汗药发得太过会损伤心阳，就是心脏里面的能量啊，心阳。那如果会损伤心阳的药呢，你一觉得吃了这个药之后，哎，感觉心悸了。什么是心悸呢？就是你觉得坐在那边觉得心脏跳动好明显哦，那个感觉，那你吃点生脉散可以把心气再凝聚一点，就比较能够守住。当然在伤寒论张仲景的方里面治疗这种心悸的感觉有别的方子，但是一般我们知道他的心阳在散以至于造成这种心悸的时候，生脉散是可以用的。那另外因为它很凉它又很凝聚，那又清凉又凝聚，这个对于一般所谓的过动儿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就是有些小孩他就是很躁动，然后不能够安宁，我们大人如果躁动不安宁的话，或许我们可以用一些清心火的药，可是我们都知道凡是清火的药就会伤害人的元气，那你对于孩子是不可以这样子做的。所以当你觉得这个孩子他好像根本就静不下来那种感觉的时候，那你每天喂他吃一点生脉散，那他就会比较容易安静。可是我对于这件事情一直有一个疑惑，就是现代的人到底对于过动儿是如何判定的？老师叫他安静他不安静，那叫过动儿吗？我有时候看到那个老师在做叫小孩子做一些很无聊的事情，那个唯一不听话的小孩是我眼中唯一正常的人，因为那老师的教法有点愚蠢啊，那小孩子根本不会吃你这一套，其实他吃你这一套是因为给你点面子吧。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判定过动儿，所以这个东西请你们各自以专业的领域去解读这件事啊，因为 我不太了解。我就认得一个 小孩子现在已经长大了，他小时候就是上课不专心，被当作是过动儿，然后就吃了很多很多乱七八糟的药，那到后来其实精神心智方面都受伤了。我就觉得说，如果你当年的老师讲得很无聊，你上课一直不专心，听起来天经地义嘛。我很难想象我小时候的成长过程里面哪一个老师的课我很专心的，我一直到后来遇到比较教得好的老师才会开始专心，否则的话就是会想东想西吧，从幼稚园开始就这样了。 那么上次课程讲到阴阳，我们少讲了一些阴阳。各位同学有没有发现，还是有没有曾不曾经知道，人的中国人是把人分成左边跟右边的，然后认为人的右侧的身体属于阳，左侧的身体属于阴。也就是如果把阴阳在这里把它再定义的粗略一点，我们说气跟血的话，人的气比较呈现在右边的身体，人的血比较呈现在左边的身体。所以我们把脉的时候，右手一路把下来是肺跟脾跟生殖的肾啊，这不要抄啊，这把脉不用抄。然后左边是心跟肝跟泌尿的肾，就是左手就比较偏血液的那个相关的脏器，而右手比较关系到能量相关的脏器，就一边偏气分，就是气的领域跟血的领域，我们称为气的领域叫气分，血的领域叫血分。这件事情是一个蛮真实的存在，甚至我们中医都会说，如果你的身体的肝脏有不好的有 很严重的毛病的时候，你的这个两胁肋骨会痛，可是通常肝不好的人他痛的是左边的肋骨，不是右边的肋骨。虽然肝是在右边，可是他的气他的状态会，因为肝是一个藏血的脏，是属于血分的脏，所以他的那个痛点经常是呈现在左边的。所以有些人他左边会不舒服到他睡觉的时候不能左侧朝下睡，那样子要用大疏肝气大补肝气的药才能治。那各位有没有想过，人为什么会气比较在右边，血比较在左边？那如果你说这个人是左撇子呢，他为什么左撇子气没有比较集中在左边？这个啊，其实有一个假设，就是这也不是中医的假设，而是人类学的假设。就是说，人类在地球上刚开始形成的时候，其实我一直不知道人类是进化来的，还是有一天忽然出现的，这件事情很难说。有一天当人类第一次踏上地球，这样子讲其实你们就已经觉得有点哦，有点宗教领域的战争。那个时候应该是先在北半球有人类，也就是人类的身体是设计成北半球生活的东西。那你想想看，我们一个人如果放轻松，就是平常就放轻松这样子，就一般最平均值的动作人他都是这样子，对不对？那你站在北半球的人那边是太阳，你等于依着这个北半球的地球，你每天要对着太阳这样子转一圈。那当你对着太阳转一圈的时候，其实我们上次课已经讲到，人跟宇宙间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在呼应的，我们不是一个孤岛。那么太阳有一种很强烈的东西叫什么？叫做太阳风，你们听过吗？太阳风这个东西一般人可能不很在意，但是像练功的人他们就会说，夏天要练三伏，冬天要练九九，或者是静坐的时候一定要挑选子时跟卯时跟午时跟酉时。这是什么意义呢？有一位研究学者说，因为子时的时候跟午时的时候，太阳风是从直接从头顶或者从脚下这个方向推压过来的，而酉时跟卯时这个黄昏跟清晨呢，太阳风刚好是平行的过来的。这些刺激对于练功的人是有帮助的，所以练功的人都要挑选太阳风比较极端的时间来练，比较能够感觉到那个气的冲击啊，会得到帮助，或者是说经过它的考验。那太阳风是一个虽然我们不是有意识到它存在的东西，却是一个强而有力的存在。那么当你沿着地球这样子转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迎向太阳的一定是你的右手掌，因为当你右手掌迎向太阳的时候，你的左手掌其实是远离太阳的。然后等到你转的掌背向了太阳的时候，那你会发现你的右手掌背对太阳的时候，左手掌背也是对着太阳，所以 左手掌呢是不容易去跟太阳风硬碰硬的，就是等于左手掌一直有一个遮到的地方， 右手掌有一段时间是强烈的跟太阳风在抵抗的。那为了要抵抗这个太阳风产生的这个，不知道叫电磁波还是什么，人类会渐渐的把一层保卫自己的气凝聚在右手，而左手人类没有发展出这种气。所以我们在教把脉的时候啊，一代一代传下来，都跟大家那个教学生都说，你把脉你只能出右手，你不可以出左手去帮人把脉，因为右手如果把了脉会感觉到人家不对劲的东西，有邪气传进来，那个让你已经很不舒服了，那这个人如果用左手把的话会严重非常多倍，也就是左手没有那种能量。所以因为每天每天跟这样的大自然做这样子的应对，因为人的掌背或者人的背部都比较强悍，就在气方面比较强悍，所以比较不怕这个东西。可是正面的话就比较怕，正面比较柔脆，比较属阴啊。所以因为人如果要说背负的话，其实一般论的话，这个背部是属阳嘛啊，那个腹部是属阴。那这个人的这个腹部属阴啊，比较柔脆，背部属阳，比较强悍，在气方面比较强悍。那么所以当人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渐渐就会发展出这样子的分化。那有一个说法，这个方法说法不是绝对，但是它有一定比例的正确性，就是如果你小孩子在婴儿时期，你比他让他常常趴着睡的话，比较容易变成左撇子。其实就是他当他那个感知这个世界的方法有一点不一样的时候，他就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哦，不是绝对，但是你也知道外国人常常把小孩子趴睡的，那变左撇子的比例会高很多。所以这是人体的左右的这个啊气血的不同。那再来就要讲上个礼拜预告过的非常难的东西，就是凡阴阳之要，阳秘乃固那句话，有没有看到？这个生气通天论第三啊。那这个这里呢说阴阳一定要调和，那如果是不和的话，就好像季节只有一半的季节，所以那人就是不能活。他说故阳强不能秘，阴气乃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这个阳啊太过于旺盛的话，那可能他就会把你的阴的部分烧干了。其实这东西就是你如果一直在狂奔的话，其实你的身体营养会耗损的很大，那种感觉。那要阳平阴平阳闭啊，精神乃至。那阴阳离绝的话，人的精跟气啊就会没有掉。这个话其实讲的有一个很难的地方。照理说阴是物质，阳是能量。那能量在生物体里面必须依附物质才能够得以存在，呈现生命的现象，这是我们知道的。可是阴阳之要，就阴阳最重要的事情是阳秘乃固。这个阳秘乃固历代的解说其实是有一个矛盾点的。有人会认为说阳秘的意思就是你阴阳相报，然后这个阳就能收得很紧实啊，所以他就说阴平才能阳密，对不对？可是另外一个说法是阳强不能密，那个问题在哪里啊？阳强不能密这件事情其实是在讲这个人阳虚，而在临床上这个状况是非常非常能够见到的。我如果它只是一个理论，我可以不用管它，问题它是一个事实。就当一个人的比如他的肾脉给你把，你如果把他的肾脉是非常浮大的，就是好像整个肾脉是撑出来的，那这个人几乎就是所谓的纵欲过度、肾气将绝的人。也就是阳秘乃固的意思是说，人体里面的气一定是密度越高的时候越会凝聚而沉在底下。如果这个人的气已经非常稀薄了，他就会散出来了。所以通常是肾虚的人 更好色，就像是糖尿病的男患者，女患者我不知道，糖尿病的男患者通常在他糖尿病的那个发病期之前，比如说四五十岁那个年纪，去大陆经商的就包二奶，开计程车的就去嫖妓，因为他的阳气开始不够的时候，他就开始要越不够的阳气越会往外面跑，他吸不住他的阳气，所以就要做很多这种就是让阳气外泄的事情。而这是一个临床上的事实，如果我们以这个临床上的事实来看的话，就是人的阴阳，阳一定要很充足才能够密，那如果这个阳不密的话，这个阳就会很强，那这个强的意思就是它会让你看起来它很亢奋，但这个亢奋是一个不好的强，那这样子的阳如果空虚的在那边亢奋的话，这个阳已经没有守在你的阴里面了，那你的阴那些物质如果没有阳气去统御它的话，这些物质就会瓦解，因为生命是要有灵魂在里面统摄这个生命才能存在的，没有灵魂在里面的物质 是不能存在的，那一定要阴很稳阳很密，这人的精神才能调和，那如果阴阳已经离绝了，精跟气就不会有了，那精跟气这个东西啊，都是阴阳调和才能产生的东西，而在你们跳下去看两行，灵枢的绝气第三十跟灵枢的本神第八这里刚好有一个矛盾的论点，他说两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生生是为精，他说精是什么东西，精就是一种类似灵魂的能量，经过高密度的挤压以后变成有形的东西，这东西其实是在你的肉体发生，就那个胚胎发生之前就先有这个东西，先有这个能量凝聚起来产生的这种很特别的物质，再从这个物质去编织出你身体这个肉身。可是他又说两精相搏谓之神，又说这种精呢加到一起之后就会变成灵魂的能量，那到底哪个是真的？那如果他两个都不能算是全真的话，那我们只能说精跟气是可以互换的，精跟神是可以互换的。这个例子本来是要讲到，本来是要讲到很后面才教，但是我现在先来讲。我们看到有一个疾病传变过程，它是阳实变成阴虚，然后又变成阳虚，又变成阴实。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人类的身体毁坏堕落的顺序。一个小孩子，他通常如果不是一出生就打很多抗生素的什么疫苗，或者是吃了很多西药把他元气搞坏了，不然的话呢，一个小孩子他一出生的时候肉身只有这么一点点大，可是他的灵魂是很大只的，所以他已经带了很多的能量来，可是他肉身还不足以承载他，所以小孩子动不动就会上火啊，流鼻血啊，好动啊，就是哭一天都不会累，然后大人跟小孩子玩十二个小时，小孩子还在笑，让大人快要去死了。就小孩子这种动物，所以那个时候是阳实，那那个时候的上火是真正的上火。所以那样的小孩子，你要医他这些病，可能就要用一点滋阴的药，让他身体长得快一点，能够跟上他的这个能量，让他的那个滋阴的药把阳气啊、哦、跟他的肉身收敛的更密合一点，阳密乃固嘛，那不要让他上火，阳浮越出来就变成上火了。可是呢，如果一个人生病，原来是阳实症，他一直烧，一直烧，一直烧，我们说壮火实气，那这个实气其实就是消耗你身体的直素嘛。那一直在上火，一直在上火，你身体的物质就一直被它烧掉，烧掉，到最后你的物质就会有很多的虚损，维他命也用完了。那那个时候你的身体直素产生一种类似虚损跟崩解的状态，那叫做阴虚。所以那个人会觉得口干舌燥，然后就，但是这种口干舌燥不是精神很好的口干舌燥，是觉得又累又口干舌燥，然后人发热。所以这种时候要用滋阴的药才能收敛他的这个。其实真正阳实人，我们是用退火的药啦，因为它太多了，所以可以把它去掉。 那种真正阳虚人就是所谓的发狂奔走啊，什么上脱衣服啊，上屋顶啊那种。然后呢，当阴虚了之后，你身体的物质有亏损了，这个物质又抓不住能量了，于是你的能量就散掉更多了，于是就形成一种阳虚的状态，就你肉身里面的能量越来越不够，越来越不够。那这样的人他就会有气无力啦，软绵绵啦，精神不好啦，精神涣散啦。那阳虚到极点，因为你我们刚刚讲到阳越虚越会散掉，终于有一天啊，你的阳少到好像臭氧层发生破洞一样。那当你的这个属于你生命正常的生态的这个能量缺了一块的时候，那没有那个阳气充实的那一块肉，我们称之为阴实。那那块肉它就是可以变成癌症的东西，因为你已经没有生命正常的能量在里面运作了，那异常的能量要怎么样创造它自己的奇怪的结构都会发生。那阴实这个东西，阴是物质对不对，实就是太充实，所以阴实通常都会有个共通的现象，就是它长特别多。所以癌症是阴实，心肌肥大是阴实，就是它能量不够，所以心脏特别努力练出肌肉，就叫阴实。甚至一般所谓的肥胖症也是阴实，因为它的气太虚了，所以它的整个灵魂都松掉了，所以它的肉乱长一通。那当然癌细胞跟红斑狼疮是蛮典型的阴实症啦，因为我们上次也讲过，红斑狼疮是因为你一整条经脉的气都没有了，所以那个肉身开始坏死。那我们一般说扁桃腺发炎其实也就是阴实，因为扁桃腺发炎，那个扁桃腺虽然在肿，可是那是因为你的少阴肾经受了病毒的攻击，以至于扁桃腺没有生命能，那块扁桃腺的肉产生一种类似死亡的状态，然后开始腐败，所以扁桃腺发炎就是一个最轻微的阴实症。有些人以为说发炎都是上火，都是阳实，再不然是阴虚，很少有人觉得发炎是阴实或者阳虚。可是我自己有一个人生体验，不晓得各位知不知道，有没有感觉过自己，当我们身体比较不好的时候，身上比较会有汗臭味。而且我从前有一天我拿到我的衣服，觉得说哎，怎么衣服有点臭味，然后呢我就凑着衣服闻，发现有一块地方特别不好闻，就是那块地方的皮肤的汗的味道特别不好闻。那我那个位置当然是在我的这个地方后肩膀的部分，然后我那几天在摸我的后肩膀，发现我的后肩膀的体温就是比其他地方要低一点，哪个地方它的能量不够，它的那个细菌就可以乱长一通。所以人在抗菌的过程里面其实是有能量在处理这个事情的，就好比说我们嘴巴里面有口水，我们的嘴巴里面的口水是我们灵魂的这个场域里面的东西，所以它不会在我们的嘴巴里面腐败。所以除非是很严重的口臭的患者，那口臭的患者也不是口水腐败，他们是另外的地方出来的。那活着的人热恋当中来个这个法国式接吻，哎，不会觉得很难闻。可是呢你沾五滴口水离开你的身体，在你的手背上面擦15下再闻，那简直是恶臭啊。这样只要一脱离你灵魂的保护的那个场域，马上就开始腐败了。所以这些腐烂发炎它也不见得就是实症，很有可能是阳虚或者阴实。这个观念我们要先建立起来，不能一概而论。像有些人他什么烂嘴巴烂阴道，其实是虚极了，不是上火上极了啊。这样子的这个肉身的崩毁要跟大家讲。那讲了这个疾病传遍，大家对于身体的这个毁坏的道路有一个大概的了解，那你就会知道我现在很体弱多病的话，我会感觉到我是不是每天都很没有力气，讲话有气无力的。那如果这样，你可能处在一个阳虚的阶段，那你阳虚一定要先补阳，这就是妙处在这里。阴阳两虚的人一定要先补阳，这是现在台湾医生很少在乖乖遵守的一个法则。为什么呢？因为很多高明的医生，我在这里不公布姓名，他们都同意一件事情，是气能生水，阳能生阴，神能生精这件事情。那最极端的例子就是 有人目睹过的，那个太极拳练到那种你打他一下那个打他的人会喷血的那种程度的那种功力的人，他打一趟太极拳他一滴汗都不会流，可是整片地是湿掉的。那个东西是什么？是他的身体的液体吗？不是，是他运给你看，他只要一运功，他的指甲间就这样一滴一滴水滴出来，那个不是汗孔出来的，那是气化成精的现象，就是气是可以物质化的。那他也不会打一趟拳他整个人少掉三公斤，不会，那是完全是另外一个次元直接物质化的东西。其实这种事情只能在活人里面的超人身上看到，可是在人的体内有很多我们现在还不能探明的机转，那气能生精就是其中的一个机转。如果你阳很够的话会生出精来，这个却是确实的。有人不把它讲成精，因为可能太极拳并出来的东西可以叫做精，我们一般人的功力不够，所以我们一般会讲成气能生水。在补阳的那个过程里面其实就是在补阴。相反的，如果你在阴阳两虚的时候只补阴的话会怎么样呢？那些阴你根本没有阳可以拖得动它，就变成越来越阴，终于变成阴实。这就是有些人说癌症不要吃营养补充剂的那种论点，因为营养补充剂都是提炼出来的化学成分，它已经不再带有自然界这些所有的气了。就像我们上次讲说米的气太精的米走不到手指间，所以要日本人每天都要喝一碗味噌汤来代替这个东西，让它能够运行到。不喝味噌汤的话，一感冒就手脚都快要不能动了。那这样子的事情啊，虽然是话属虚玄，可是却是我们学中医需要知道的事情。因为这个基本的定理如果没有认识它的话，几乎开药是百发百错，因为你整个阴阳会搞颠倒。那这个基于说气而生精的药物，比如说有一味药是人参，人参这味药就是典型的气生精精生气的药物，所以有了人参这味药到今天，人参到底是性热还是性凉，到底是补阴还是补阳，到今天没有办法知道。你说它补阳吗？你那个吃了人参没有那种气会通畅的感觉，因为阳是气在通畅运作的时候会有的。可是你说它补阴吗？人参又会大上火，吃太多人会瞎掉。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其实它补的那种东西就是那种高密度的阳气，而且凝聚在那边不会走的阳气，所以它就介在阴阳之间。它在直速来讲，我们说它是补气药没有错，可是如果你不会把它打散的话，它会凝聚在那边变成一个很滋阴的药，所以它就在处在一个临界点的东西，一个不会走的阳就形成一种阴的状态。所以气折叠了之后会变成精，然后精再经过一些炼化又可以变成气。这就是人体里面一个西方医学不能搞清楚，而我们中医学者在一般不是练仙道的人身上也不是很能够目测到的一个现象。那么精这个东西在人体里面藏在哪里呢？我们说人有五脏六腑，对不对？那五脏跟六腑最大的差别就是五脏藏精，五脏藏神。六腑是传化各种东西的管道，要消化的食物经过它一下，然后要运作的什么能量经过它一下。可是五脏就是有东西在里面收藏着的。那当然我们前面的条文也读到过，说五脏的精其实都是由肾在帮忙收藏的，所以肾是一个最后的储藏库，就是银行里面最里面的那层保险箱，就是我们的肾。而这个当然是西方医学不谈的。那至于五脏藏神，那是很有意思的。这个神魂易魄志，人的不同种类的这个情绪中枢是藏在不同种类的脏腑里面，所以你动到哪一类的情绪就特别伤哪一个内脏。这是临床上好清楚的事情哦，等到教把脉大家都会相信的。那一般论的阳平阴逆啊，就是说我们人如果阴阳不平衡，那就要让多的那边少一点，少的那边多一点。 这个能够明白，对不对？可是还是要分辨是虚症还是实症，对不对？正好比说阴实症其实是阳虚到极点，可是阴实症我们其实可以有时候用泻阴实的药哦，就是把它的阴打掉一些，然后再来补阳，这样比较好补，不然那个阳会被阴实 顶出来。所以实症要泻，像阳实症的话我们会用泻火药啊、下火药、清火药。可是这里再回头提醒大家哦，我们那时候教生脉散说春夏养阳，对不对？有说因为天气热的时候在台湾地区我们元气很容易散掉，所以一定要好好的补气，把气守住。那那种时候春夏养阳的时候，你说我的气散了，人要中暑了，天气好热哦，很不耐热，所以我应该吃青草茶来消暑吗？那当然不对啦，已经气在损耗中，怎么可以吃那种东西呢？像我前一阵子我被热的好难过，礼拜三还中暑，然后我礼拜三之后啊就开始拿那个艾灸条在玩，就是这个穴道那个穴道灸，那个艾灸是很补阳气的东西啊，结果灸灸灸发现诶不怕热了，而且精神变得好好，你才知道真的夏天非常需要补阳。你不要说灸不是很热的东西吗？那应该冬天做吧，当然冬天做有它的意义在，冬天做它的收纳进去折叠起来就生津了，但是夏天做有它非常好的一点，就是你会发现你的气一时的，你的抗热能力忽然增加非常多，就气很虚的时候根本不能耐热。那生脉散我们上堂课就讲过了，那当这就连夏天很天气热喘吁吁的，我们都必须不可以吃青草茶苦瓜丹，而要吃那个补气的药的时候，那一般人生的这种阴阳不调和的病，我不知道别的地方，在台湾需要用泻的机会还真不多耶。也就是说青春期的青少年他满脸的青春痘，当然我们知道他是上火，对不对？我们可以用一点点清火的药帮他清，可是呢用个三天他青春痘有一点退了，马上就要用不伤元气的调理药，否则这个人那么高兴一直吃下去，等到痘子完全没有的那天，青春也完全没有了，然后就形成我们所谓的冰山美人的状态，他五脏六腑都冻结了，阳气已经不能运化了，这是有的。那至于成年人的话，阳虚当然要补阳，对不对？有很多补气药我们陆续会教。那阴虚的人每天都上火，然后就跟你讲啊，每天都在上火，口干舌燥，那你说这样的人是不是要帮他下火呢？如果他不是一个很强壮的人，其实要滋阴的，而滋阴还有很多其他的手法，我们待会会教当归补血汤啊，那时候再来教这个手法。那最糟糕的就是有一种医法，而那个最糟糕的医法偏偏就是现在最流行的医法。各位有没有听过伊索寓言的故事啊？有一个兔子挑了一个担子不太一样重，然后狐狸哥哥来了就跟他讲，诶你今天太重我帮你吃掉一点，然后过一下就说，但你那天又显得太重我帮你吃掉一点，然后就一路这样子帮他吃掉一点帮他吃掉一点，然后等到兔子到家的时候两个担子都空了。那现在台湾的很多医者最后的就是这一招，就是你在上火帮你下火，然后等到你没有火了，然后再帮你全身都凝聚起来，再下干，然后全身没有火了，而且开始淤住了，然后帮你吃破血的药，就是这样子交替来，就是气氛消一刀，血氛消一刀，气氛消一刀，血氛消一刀，然后很快人就毁掉了。那我也跟各位讲过，因为台湾的人饮食习惯上面很难吃补药，补药不容易有效，所以就变成只有清火药有效，所以就这样子一刀一刀这样继续砍。那这是外面医生常常用的手法。那至于说有一些医理上面的完全谬误，那就更不要说啦。好比说我们的肝是一个藏血的脏，对不对？那我们有些人说肝不能郁，对不对？肝如果为什么是肝不能郁？就是说肝这个脏的脏性是要让它舒畅调达的，因为它是春天的气嘛。春天的气，我们说春天怎么养生，对不对？要长养它。所以如果你的肝有什么病，你一定应该用疏肝的药，对不对？疏肝解郁，加味逍遥散，加味姑嫂丸，都是疏肝解郁的药。 那因为我们要把它发泄开来，所以中医有一句话叫做肝可以血不能补，因为肝不能预住，所以你把它补住了反而会什么脂肪肝、肝肿瘤，这是一个大的通则。那肾我们说可以补不可以泄，因为它是五脏的藏经的最后的宝库，你泄肾的话就不得了了。那这个通则是没有错，对不对？可是在医学史的流变里面哦，会产生出很多变种的医学。比如说有人说肝可泄不可补，所以我们每天都要泄肝，然后就有一种药叫做龙胆泄肝汤，然后把它贴一个标签叫做许荣柱369保肝丸。哦，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观点。因为肝之所以会郁住，常常的情况是因为肝阳虚，它没有足够的生命力去通畅它自己，所以我们要一定要让它有肝阳才能够舒畅它，对不对？那中国人有一句话说肝阳虚就会克脾，就是木会成脾，这是五脏的相克，所以肝阳虚之后就会克成脾阳虚，所以当一个人肝不舒畅的时候，他就会变成什么样啊？胃口不好，容易反胃，一紧张就拉肚子，他会把他的这个阳虚的症状完全转嫁到脾胃上面去。那在这样的情况下，肝阳虚克成脾阳虚，中医就更有一句话说治肝应当先食脾，因为你把那个脾阳虚治好了，肝阳虚会因为那个治疗的同步同调而变成肝阳虚也好起来，然后肝就会容易舒畅了。所以中国人好的疏肝药，比如说逍遥散，比如说柴胡汤，比如说补中益气汤，都是补脾胃的药坐镇在那边，然后再加一点点疏肝的药，这才是王道。那传说中的龙胆泻肝汤是什么东西呢？它是一个在元朝时代改造出来的方，因为它原来是出现在宋朝时代陈自明的妇人大全良方里面，它是治疗妇人的一些病，可能是那种发炎性的症状。那因为有的时候女人在宋朝如果遇到极点，她也会郁而生火，那是有实火的，虽然是因实化热，但那是实火可以泄。那到了元朝时代啊，李东垣看到有一种病例出现，就是有一些男人哦，他的那个胯下非常的臊臭，就是有一种臭臊的味道。那这个阴部的臊臭啊，是哪里来的呢？因为人的肝经就是会经过人的这个性器官的，所以呢，肝经有火泄不掉，然后一直蔓延，一直蔓延，到了阴部的时候，性器官整个都会有臊味。而我们的五味里面，心脏是焦味，肺脏是辛味，骚味是属肝，所以知道是骚味，你就会觉得说，哦，那是肝出来的，这是五味对五脏的。那当有这个症状的时候，李东垣是一个用药如绣花的人，他很会用小巧的手法，他就想说，如果我用一味药，让这个人从头到脚清火，那个人不是被我打死了吗？因为他只是局部性的实热症，那要把这个实热症去掉的话，要找一条路，就好像有一条密道，他认为有一条密道可以到达阴部，就是肝经，所以他就用把药性引入肝经的药，把一个很苦寒的龙胆草这味药的药性一点点把它拉到肝经，因为肝本身没有什么需要处理的东西，它就沿着肝经往下掉，苦寒的药是往下走的，然后经过的时候就把这里的火灭掉了，然后呢就摆平了。所以他是为了不伤你的身，所以才发明的药，这样懂吗？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做法。所以在大陆的伟大的也算是很有成就的这个已经过世的刘度周先生，他就说学中医你不能一定要说六经是虚构的东西，他说比如说他曾经看到一个人的大拇指大敦穴那边发单毒，知道单毒吗？又红肿又痛，痛得不得了。那他说在大敦穴这边发，大敦穴是肝经的最后一个穴，所以他就龙胆泻肝汤加减几味药，然后就吃下去，然后大家都退不了那个单毒，他就把它退掉了。所以就是这条路是可以用的，这样明白吗？就像是这个是实热症，如果是虚寒症呢，比如说一个人他疝气，他的肠子会掉下，或者是他的睾丸会缩进去，那个我们都是大敦用这个火灸灸几个热灸，然后吃一点暖肝经的药，通常都可以调理的不错。那至于说在台湾地区啊，男人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阳痿啊什么那种性障碍，你说它需要补肾吗？其实用疏肝药能够很快达到疗效，就是一个疏肝药这样几公克吃下去，当天晚上他就跟你讲他好很多了，这样的事情占到 70% 以上，就真正肾虚的不见得会这样子。因为肾虚啊，就是阳不密，所以会阳亢，所以真正肾虚的人反而是看起来精力旺盛的不得了，每天都想乱搞。哦，所以这是不一样的。那真的想搞搞不了的那个是肝郁，以至于那个地方的气被挡住了。所以男性的这种性功能的不完，这个不够好的问题，用疏肝药可以治疗的很多比例的患者啊，就是临床上是这样子了。那不知道的话，一直吃补肾药，那也没什么用啦。好，因为它有些来路不是那样子。那我们说这故事是在说什么呀？我们说这故事是在说，龙胆泻肝汤是一个入肝，然后走肝经去清它一条肝经上面所有烧的地方的药。那我们又说肝虚了，肝不顺畅，要食皮然后去疏肝，对不对？要补阳气去疏肝。那请问那个什么许荣柱369保肝丸，你这样天天吃到底在保什么肝啊？就是只因为有人可以糊里糊涂错解了这个肝可泻不可补这句话，然后就把这种药当作保肝丸的，完全都是一派苦寒败胃的药，就是败脾胃的药，然后像你这样天天吃，然后告诉你说因为人的肝很容易上火，其实上到后来都已经是完全的虚火，就那种火是我说的阴实之火。什么叫阴实之火？就有一个太太到药局，因为我在药局玩嘛，那个就去买药，买龙胆泻肝汤回去给我女儿吃。她说这吃得很强。什么叫吃得很强？我就说你女儿被你吃什么？她就说哦，我女儿啊，她就天天都要吃，她满脸的豆子哦。然后说我的女儿啊，她就很得意跟我们讲，我跟你讲哦，我的女儿啊，整个喉咙都烂掉了，西医都不能验出来他得什么病，就是已经吃到他的身体开始组织崩溃，然后西医不管怎么验都觉得好像不是发炎症状，可是他产生那种就是组织的崩溃了。那这种药吃多了，当然到最后的话就会什么肝阴实到极点，就会变成肾阴实哦。就肝阳完全毁灭之后，变成一个肝阴实的状况。不久之后，那个肾就失去功能了。所以，这个龙胆泻肝汤吃多了，好像前几年什么闹新闻，对不对？什么吃到肾衰竭，然后因为这样子就什么含有马兜铃什么成分的东西都不准用了，然后又以为要被禁掉了。那我们觉得无所谓，反正马兜铃用不用都可以，我没有别的药代替，也不太在乎。但是因为龙胆泻肝汤用坏了，就去禁马兜铃了。你就知道那些普遍的那些管中医的人，他的中医思考有多差。就是重点是你用苦寒的药把他的阳气都毁灭了，而不是那个某一味药可以把你毒成什么样子。那个并不见得马兜铃那味药你直接吃下去肾会衰竭哦，那并不尽然。马兜铃上还有毒素是没有错，但是不见得是肾衰竭的那个成分。而且更可笑的是，现在都标榜不会含有这些有害药物的龙胆泻肝汤，难道吃了就不会肾衰竭了吗？当然还是会啊，这病例还是不断在出现。那大家闹了那么大，龙胆泻肝汤是听了大家都怕了，可是许荣柱保肝丸还是卖得很好啊，他名字不叫泻肝汤啊，叫保肝丸啊，所以看了招牌就可以上当了嘛。所以这是一个在这个台湾这个场所我觉得非常讨厌的一个问题，就大家都想要让自己健康，可是结局来讲常常是把自己毁灭了。那这个当然呢，我们会觉得说，如果这个人是阳太旺，如果能够用滋阴的药把他这个阳旺收掉的话是最好，只是在技术上面现在好难哦，因为很多人的上火都要用到大补阳的药，把他的阳气聚拢了之后，他的那个火才会消失，而这个法是非常少人敢用的。所以我们这个基础课只能认识到有这么个法，可是实际上在临床的时候不好用。我偶尔用几次 那个药店把买药的人轰出来啊，就说不能卖啊，这种就说因为你的那种药开太多了，就附子啊硫磺用重一点，药局不卖啊，不然的话就是药局看到就说哦，你们这药方是大陆医生开的。然后他自己会帮你编一个故事，是有个医生来住在旅馆里面，你们到旅馆去看他，然后就帮你编完故事，然后就合情合理的卖给你。那这个五脏藏神，这个本来是五行才讲的啦，不过其实有些事情我们触及人的身体一定会遇到一些不属于人的身体的东西，比如说脏器移植之后，那人个性有时候会大变的哦，就是本来是很温驯的人，忽然变成移植一个别人的心脏，然后忽然发现他自己很爱发脾气，然后很爱吃咖喱饭，然后后来去查才知道那个心脏是来自于一个什么搞那个什么社会运动的一个女印度人的心脏，所以这个个性都过来了。所以你说他没有这种事吗？其实就是有啊。然后你说人的基因是不能改变的吗？那我又说西方他们在做实验，对不对？就说如果你把什么小老鼠啊做一种训练，让它训练出某一种反应或者某一种身体的那个行为的结构，你就不断训练，然后让它繁殖32代，32代之后生出来的小老鼠全部都有那个基因，就它会作用在基因里面，32代之后那小老鼠一出生的所有的反应都变成天性的一部分了。是训练32代的话，这个品种可以改造的。像这些不可思议的现象当然还是存在的啊。那么这个阳平阴秘的事情呢，究竟要怎么说呢？我觉得最近这几十年来讲，好像是四川那边的第四代的小火神讲的最好。火神派是一个清朝末年的时候出现的一个派别，他们是张仲景的这个金方派后来的一个变化，那传到现在是已经第四代了。这个第四代的小火神叫做卢崇翰，而这位卢崇翰他是四川在地人，他在当学生的时候就已经被请去医院里面看那些大医生摆不平的病了，就说这个特别破格要签证书，要开立某种证书，让这个医学院的学生能够代替主治医师开药这样子。那他的这个治病是这样子哦，他用很多很多大热药，就是姜桂附，就是干姜桂枝附子这种药，用了非常多。像我们都会说，不是阳平阴阳要平衡吗？那有人类有病，有人是阳不够，有人是阴不够，你至少一半一半。他不是，他治病那个阳药占到90%几，阴药的比例是非常非常之低。那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那你说他处理的好不好呢？因为小火神很可怜，因为他不有名。怎么叫不有名呢？因为他只会讲四川话，他讲的话连外地人都听不懂的。那他们在那个地方的那个诊疗啊，治疗了2745人做统计，2745人做统计，接待了20013诊，用了20076张处方。那他们去统计这位小火神这种很偏激的用药方法的治疗率，那他们有两个统计的结果。一个是小火神其实很谦虚，他说如果看一次病不再回来看第二次的，我们就当他医好了的话，那我的治愈率是98%。如果但是我们不要这样算，他说就算一个感冒伤风也好，你回家以后没有再来告诉我你好了，我们都当他医坏好了。而所谓的医好呢，就是你是什么大病医好了，我们用西医再帮你全身检查确定都没有了，这样叫医好。那所有没有复诊的都算没有医好，就是弃我而去，就是我没把他医好，所以他不要我，就这样算吧。那92%的治愈率，西医没有办法到达这个的一半的治愈率的。那也就是说火神派竟然可以做到这么惊人的地步，那你能说他的道理是假吗？就不能说他是假，因为有科学有事实上的统计验证，你就不能说他是假。那小火神他在四川的一场演讲啊，他其实就讲到，虽然没有直接讲到，但是他就是 扣合着这个阴阳之药阳秘乃固这件事情，而讲到我们上次说的宇宙有 96% 的暗物质这件事情的问题，他就说其实阳的世界比阴的世界是大很多很多的，所以你阴阳平补这件事绝不是一般人以为的用药一比一。哦，那这样的观点我想可能我们可以接受，就等于是你滋阴的药物，比如说有大枣有地黄，可能你一大铁的什么附子肉桂里面有三颗枣子，那叫做阴阳平衡。哦，这是一个现在其实对很多中医来讲这都是一个非常冲击性的观点，可是再也没有人的治愈率像小火神那么高了，所以你不能说它是错。那我们都会说中国人是求着当一个达人，达人就是诚意达道之人，也就是以意尽道。那当一个人的医术只是一个技术，是一个意的层面的东西，当他摸索到这样子趋近于一个完美的医术的时候，其实他说出来的话就很像一种宇宙的真理，就是他会接触到所谓道这个领域。那这是一个蛮惊人的事情。那至于说其他的中医的史，还有另外一个观点呢，我们下一堂课再来讲，我们休息一下啊。